是北京阅读记， 我是东城区永外街道， 我是书香家庭大， 我是来自北京市海淀， 我是北京市大兴区， 我是来自通州区， 来自西城区， 是来自昌平区。 全城联动，温暖相伴，诵读点亮新年。2018到2019跨年之夜，12月31日22点，邀你一起诵读时代经典，赞美伟大祖国， 一起来， 一起来， 一起来 诵读跨年吧！ 浓缩时代印记，抒发家国情怀，诵读点亮新年。2018到2019跨年之夜，听祖国的变迁特别节目。 为什么我的眼里常 在新的一年里，祝愿我们的祖国好， 千里冰封，万里雪飘， 所有的日子都来了， 永恒自远方。 诵读经典名作，唱响祖国颂歌。 书籍让我们的心灵找到归宿，诵读让我们的城市更有温度。诵读点亮新年，2018到2019跨年之夜，听祖国的变迁特别节目，寒冷冬夜，温暖相伴。 北京时间21点48分，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您守候在北京文艺广播的收音机前，我是主持人米夏， 我是主持人赵亮，欢迎大家。 在稍后的22点，我们将开启我们今天的诵读点亮新年2018至2019跨年之夜，听祖国的变迁音视频直播特别节目。 哎，这个时刻终于要到来了哈。那么这些天呢，咱们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所有的工作人员，我们的各位老师，以及咱们现场的各位主持人，还有我们的各位诵读嘉宾们，都是做好了准备。那么今天我们这一场跨年的啊诵读活动是即将就要拉开序幕了。这个我跟米夏其实算是第一次哈配合完成这么重要的一场晚会，是吧？ 我很荣幸。 哎呦呵，您这话先抢了啊。其实本来打开文化之门，我这跟您碰面啊就挺不容易的。 您别老黏黏的啊。今天我们将度过一个喜悦的温暖的跨年之夜。 对， 那稍后的节目呢，我们将会由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 FM103.9 北京交通广播、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三台同步全程直播，同时听听 FM 北京广播网、北京时间、中国青年报官方 APP 一直播、凤凰峰直播，还有网易新闻等平台也会同步全程视频直播。欢迎所有的听众朋友、网友朋友们和我们一起用诵读的方式迎接新年。 所以这个现在这一段时间啊，等于就是给咱们北京文艺广播的咱们的老听众们啊，我们创造一个拉票的时候啊。怎么叫拉票呢？咱们跟大家有一个互动，对吧？咱们这一次的跨年活动不白跨啊，就在咱们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大家呢非常方便的就可以参与我们的这个互动抽奖的过程了啊。我们有几个关键词，其实今天已经说了好几次了，诵读点亮新年嘛，这是咱们今天的活动主题。这里边有三个关键词，您发哪个都行，诵读、点亮、新年啊，发这三个词都可以。然后呢，您就会进入到一个咱们的互动小游戏当中哈。哎，这个游戏呢就是要敲钟，您敲一下钟就可以有机会获得咱们这个整个这个活动提供的小奖品。 对，敲响新年的钟声抽奖活动礼品非常的丰厚，不但有红包，而且呢奖品涉及了知名的运动户外品牌、空气净化设备，还有体检代金券和听书季卡，机会非常的难得，找到我们北京文艺广播的公众微信号红包大奖等您拿。 那么在稍后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将一直持续两个半小时的时间，我们会连线不同的分会场， 对， 比如说我们会连线花市二十四小时书店，连线通州书香华硕阅读馆，连线中国书店燕翅楼店，同时呢，我们还会听到来自台湾高雄的新年祝福。 当然最重要的就是一个小时的咱们今天主直播会场的这个大型的一个诵读跨年的活动啊，这是在咱们红楼啊公共藏书楼，这个活动呢现在现场已经都准备好了，那么再过大概一个多小时的时间，他们有现场的一个活动哈，这个活动呢特别的有意思，因为参加这个活动的很多的朋友都是啊一个多月以来啊跟着咱们北京文艺广播的诵读小站的种种的活动啊一直相伴而来的啊，咱们这个从12月1号开始就有寻找优秀诵读人的这样的一个活动了。我们诵读的这个方式也更加的方便了啊！以前呢，我们是得到几个地方吧，咱们北京电台设立的这个诵读亭，后来咱们有移动的诵读亭了啊！您一出门，没准儿碰上一辆车，您就可以到车里边读一段啊。还有就是现在还可以手机来进行诵读啊，这一系列的活动啊，我们选出来一些优秀诵读人的代表都会到今天我们节目的现场当中去。 对，我们打造了更加便捷更加方便的更加人性化的阅读诵读的平台和渠道，希望更多的朋友可以把自己诵读的声音通过电波跟更多的朋友分享。 不知道这一年啊大家感觉如何哈，这已经就是到了年末了哈，虽然说我们这个农历新年的时候呢我们是过大年啊，特别的这个开心团圆，但是好像这些年跨年的活动也特别重要，对吧，这个电视里边各个卫视都有一些跨年的晚会，但我们广播呢我觉得这种过年的方式跨年的方式特别的文艺，是吧，我们可读的东西实在是太多了啊， 我们要过一个文艺年文化年，我在这儿要问赵亮一个问题 啊， 你记得你去年的此时此刻是在哪儿过的吗？ 哎呀不记得了 但是我估计我明年问你的时候 啊， 2018到2019啊那个跨年夜你是在哪儿过的， 在你身边过的卖个萌啊， 明年我一定会问你的啊，我觉得今天所有参与我们直播的听众朋友，获得大奖的听众朋友，包括在我们几个分会场深情诵读的朋友，他们也都会记住这个温暖的跨年之夜。 其实这一年啊，这林林总总啊，现在是一个梳理的时候啊，也是一个重新整理自己再出发启程的这样的一个时刻，所以你看这个时候没有人嫌累，没有人嫌困啊，在这办公室里的时候我跟米夏就对坐打哈欠啊， 我并没有和他对坐 一到这个直播间哎倍儿精神，是吧，我们这一年可能有很多的成绩也有很多的失误啊，但是我们在跨年的时候能够以一篇美文与自己相伴，这对于未来这是多好的一份纪念呢、 对，辞旧迎新的时刻，岁月的节点，我们爱回首也爱展望，这个时候如果用一篇美好的文字滋润自己的心田，我觉得这个年一定会让你记忆犹新。 从容中国珍重宣言，崭新时代民族国强，复兴已在眼前，每个人都看见，